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九章，还好只有一个展昭。刀斧镇的衙门前一团乱，展昭和白玉堂以打架的名义联手将刀盟的一众人都收拾了一遍，同时两人也试了试彼此的武功。展昭虽然是第一次见白玉堂，话没说上几句，不过挺欣赏这个人呢。首先他觉得白玉堂很合眼缘，换句话说，以他展大侠的审美标准，觉得白玉堂长得很好看，看着很顺眼。其次，这人虽然冷冰冰不怎么好相处的样子，但从他对公孙有礼貌又保护了小四子这些细节来观察，是个好人。展昭一直觉得看练武之人的人品就看两点，第一，看他对不会武功的人态度是否尊重，第二，看他是否愿意保护弱小，如果这两样都做到了，那么可以称得上是侠客。至于脾气秉性，展昭向来不计较，毕竟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性格和喜好嘛。再者，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，这一交手，展昭也惊讶于白玉堂的武艺，他内力高强深厚，果然是天尊最宠爱的徒弟，正所谓名师出高徒。虽然天山派很乱，不过白玉堂似乎不参与门派内部的斗争。而白玉堂第一次见展昭也有不错的印象。 这个展昭倒是不讨厌。 白玉堂看人的标准很奇怪，不会管你外貌身份或者才情是否出众，只管顺眼不顺眼。这世上的人就是这么回事，有些怪怪的但是很顺眼，有些什么都好但就是看不上。另外，白玉堂对别人的样子好看不好看通常都没什么特别要求，这方面也比较迟钝，但第一眼看到展昭竟然觉得这人长得很好看，特别是笑容。展昭给白玉堂的第一印象可能和展昭给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不同，很多人第一眼看到展昭会觉得他像只温顺的白猫，很精致很柔和，一点不张扬，可白玉堂却觉得他是一只狡猾的黑猫，虽然表皮柔亮，但只是表象，他爪子很利，性格很强烈。白玉堂其实不喜欢好好先生，如果一个人什么脾气都没有，他会觉得无趣，可展昭似乎有不少秘密，也隐藏了真正的性格，应该是个身世十分复杂的人。另外，白玉堂自认为自己待人处事很失败，但展昭显然是那种能十分清楚地表达自己想法，擅长与人沟通，待人处事都很成功的类型，白玉堂对这种能力表示赞赏。最后，展昭功夫真是很高，交上手白玉堂才相信他师父跟他说过的话，碰到展昭要小心应对，大意会吃亏。 师父是怎么知道展昭功夫不弱的？莫非他们以前交过手？ 两人打得不分上下，还挺开心的，刀行风脸色可难看了。刀盟三大高手都皱着眉头，怎么说呢，展昭和白玉堂是在戏耍他们呢，但最可气的是这两人都是高手中的高手，刀行风恐怕都敌不过。公孙抱着小四子在一旁看着，小心护住小四子。随着人越来越多，人群也拥挤起来，公孙一直往后退，最后退到台阶上，没想到台阶上有个坑，他脚后跟没踩稳，往后一倒。公孙赶紧退后一步保持平衡，这个时候正好有个人从他身后经过，公孙一下子撞了上去，赶紧回头道歉，不知道撞到谁了。可公孙一回头惊了一跳，只见身后一个黑漆漆的身影，这人一身黑，身材高大，关键是大白天的 他还拿黑布蒙着头，衣服领子揪得老高，挡住大半张脸，跟见不得人似的鬼鬼祟祟。被公孙撞了一下，那人也不追究，一边瞧着身后衙门的方向，一边往前跑，钻入人堆的样子好像怕被人看见。公孙顺着他回头看的方向望过去，就见他看的是衙门门口的位置，那里正好站着包拯和庞吉。 这个人是谁呢？神神秘秘，鬼鬼祟祟的，还怕包大人？莫非是什么歹徒或者贼人？ 公孙个头不够那人高，那人动作又快，看不清楚长相，他就问被抱着的小四子。 小四子，你看到刚刚那个黑人了没有？ 小四子伸手一指那个已经差不多跑没影了的黑衣人，似乎也注意到了他很可疑。 是不是他呀，爹爹？ 是啊。 嗯，没看到，但是有听到他讲话。 他说什么了？ 好像说什么死人了，包子怎么在这儿？要赶紧跑，被逮着就麻烦了。 莫非这才是真正的凶手？ 可当公孙在踮起脚四处寻找时，那黑衣人已经不见了。 让他溜了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只听包拯咳嗽了一声，展昭适时地跳出了战区，白玉堂也到了一旁。再看刀盟，刀盟一大半的弟子都趴在地上捂着鼻子，场面有些喜感。包拯还没开口说话，就听庞吉来了一声： 不得在衙门前私斗喧哗。 刀行风看了看展昭，又看了看白玉堂，脸色阴沉。包拯对白玉堂抬手，往衙门的方向摆出个请的姿势。 进衙门说话。 白玉堂想了想，最终还是走进了衙门。 包大人号称公正廉明，但似乎有所偏袒。 本府不用你教如何办案。今日你出言不逊，亵渎闹事，本府念你是初犯，不与你计较，下不为例。 说完，包拯一甩袖回衙门了。 看黑子这派头。 庞吉撇了撇嘴，也跟着转身进衙门去了。他对白玉堂也有些好奇。刀行风在门口想了想，觉得情况有些变化，没想到包拯会突然出巡到此。他让手下先回客栈安顿，从长计议。很快连行人都走了，公孙抱着小四子还站在客栈附近，小四子捏着小毛驴的缰绳看着公孙。 爹爹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啊？ 公孙觉得刚才的事情有必要告诉包拯，毕竟他和白玉堂有些交情，没理由让他蒙受不白之冤，他有线索都不说出来。想罢，公孙抱着小四子跑到了衙门口。门前，张龙和赵虎站着。张龙见公孙到了门前，很有礼貌地问了一句： 这位先生有事？ 啊， 没事儿，让他们进来。 公孙还没开口，就听里面有声音传来，说话间展昭跑了出来，伸手从公孙怀里接过小四子。 差点把你忘了，来，进来坐坐，包大人说请你吃糖呢。 小四子抿着嘴，搂着展昭脖子叫他抱进衙门了。公孙颇有些无奈， 小四子还真不跟展昭见外，才见了两面就叫骗走了。 进得衙门客房，包拯和庞吉坐在正座，客座上白玉堂坐着，衙门里的丫鬟送茶的时候盯着白玉堂直看。出门撞见笑眯眯抱着小四子跑进来的展昭，就转头盯着这一大一小看，一回头又见跑进来个漂亮的书生，小丫鬟觉得眼晕，看不过来了。 公孙见众人似乎要说正经事儿，就想带着小四子回避一下，但是包拯请他落座。 公孙先生请坐。 公孙有些拘束，不过还是坐下了。展昭抱着小四子在院子里跑来跑去，小四子被他逗得咯咯直笑。公孙往外看了一眼，又看了看包拯，就见他边喝茶边打量白玉堂，神情自然，显得很随和。公孙对这位包青天的认识又深了几分，也不是那么不近人情。 白少侠，案发当晚你人在何处啊？ 案发那晚是什么时候？ 大概一个月前。 我是今天刚到的，之前我从未来过刀斧镇，这两个月我都在陷空岛，当中去了两趟天山找我师父。 包拯点了点头，拿出那份案卷交给白玉堂。 白少侠，可有兴趣看一下？ 白玉堂伸手接过，抬手打开画卷。进来给公孙送茶的小丫鬟正好瞧见，心口扑通一声，两眼闪亮亮。包拯瞧在眼里，摇了摇头。 幸好开封府只有一个展昭，要是再多几个白玉堂这样的，那府里的丫鬟们估计都没法干活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